首都文明办倡导节俭过大年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 87.6。 朋友们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。今天下午本市有2到3级间4级的偏北风，扩散条件非常有利，天气晴朗，能见度很好，适宜户外活动。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晴间多云，北转南风3、4级转2级，最高气温5度，最小相对湿度15%。今天夜间晴间多云，南转北风1、2级，最低气温-5度，最大相对湿度55%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。 日复一日的牵挂， 是我。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 年复一年的感动。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。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。 只能说再见。 小说联播， 小说联播。 岁月长歌，历史沉浮，英雄豪杰，壮怀激烈。请收听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。 完颜夫人对完颜哈达说，那究竟怎么才能救出三皇子呢？救不出来，皇上会怎么看我们？本来在奸相崔立的挑拨下，皇上老是怀疑我们拥兵自重，必有二心，这下子把皇子的命都丢了，皇上会恨死我们的，我们该如何是好？我的两个孩子都在汴京做人质呢。提到自己的两个孩子，完颜夫人唏嘘着哭了起来。完颜哈达说，本来约托雷谈判的，但是我听信了他们的话，利用阵前绘画之机炮轰托雷，失信于人家，再找人谈判，人家可是不会相信了呀。那可怎么办呢？皇上不会一怒之下杀了我俩儿子吧？他敢！我手握30万精锐之师，护着他的大半壁江山。他敢杀了我儿子，他的江山社稷还要不要了？金国皇帝完颜守绪与皇后涂善氏二人此时身在皇宫，心却早已漂浮到千里之外的完颜真身上。完颜真一直没有消息，二人是坐立不安，满面愁容，剩下侍女和太监们个个屏声静气地立在各处。涂善皇后垂泪说，蒙古人不会杀了我儿子吧？你可得赶紧想办法呀。完颜皇帝想了想说，我准备派使臣与蒙古汗国相谈，如果放了真儿回来，我们可以割让山东给他们。涂善皇后说，他们会答应吗？他们不是三路大军都已到了黄河边了吗？是啊，但是我还有100万兵马，要真打起来他们也不容易。我已向南宋派求和使臣，让南宋皇帝息兵霸占，我们每年可以向他们进贡黄金、白银、皮章等等。 我们是世仇， 我们把他们逼到了临安，他们恨不得借机会下手呢，他们怎么会答应呢？ 这些我都想过了，但是南宋应该懂得唇亡齿寒之理，这句话是他们老祖宗发明的，这个故事发生地点大概就是我们和南宋交界的这一带，我们现在正是为他们挡住蒙古铁骑，贪得无厌的蒙古人一旦灭了我们，绝不会勒马长江北岸，他们那么遥远的西域都去征服，把鼻子底下的南宋就放弃了吗？他们过得了黄河，就能过得了长江，没有什么大山江河能挡住他们，南宋应该明白，现在最好的方法就是金宋摒弃前嫌，联起手来共同对付眼下的蒙古人，这样唇不亡齿也不寒了。 唉，一百年的冤仇结得像海一样深，怎么能这么容易就化解了呢？人们一旦被仇恨之火烧坏了心，就会不顾一切了的。 走吧走吧，用膳去。真是天要灭我大金，又当如何？当年辽攻北宋，我们灭辽又逼宋，现在轮到蒙古逼我，一个接一个的，天道轮回非人力所为啊。 完颜皇帝说完，甩了一下长袖，起身用膳去了。 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。 蒙哥忽必烈等人到达后的第三天，兀良合台与贵友史天泽、阔出等人终于也赶到了三峰山。拖雷、蒙哥、忽必烈、董文炳等人赶忙迎了过去。距几不远时，兀良合台等停下行李，进了营帐，拖雷脱下铠甲，右胸上的伤口透出血来。侍女们擦洗了血，拖雷换了便装，召来千户长以上的各位到大帐来商议进兵之事。拖雷坐在靠北面南的王椅上，左右侧站着四名持刀侍卫，右侧坐着蒙哥、贵由、忽必烈、阔出这些王子们，左侧依次是兀良合台、史天泽、董文炳等万户长，以下是几名千户长。拖雷见人员终于齐整，说道：大汗恩德派各位来增援我，今天与各位会议向三峰山用兵一事，先由董文炳万户长讲讲金军态势。大家把目光都投向了董文炳。董文炳站起施礼后重新坐下，说道：各位，自潼关大战以来，金元帅完颜哈达聚集30万精锐在此三峰山与我决战，各有胜负。完颜元帅颇精兵法，又老成持重，是个劲敌啊。但是据之权相崔立把持金国朝政，完颜手续皇帝大权旁落，在外将领不能一心效命，而且大王子、二王子在途中偶遇金军埋伏，虽然受了伤，然而无意中俘获了金国三皇子完颜真，如今关押在这里。有了各位率领的30000生力军，必当突破三峰山，直捣汴京，灭金指日可待。拖雷说：各位都听清楚了吧？兀良合台说：听清楚了，只要大王令下，我率部当先锋，一鼓荡平三峰山。 史天泽若有所思地说： 大王，这个三皇子完颜真有多大年纪？托雷答道，我看也就十七八岁吧。史天泽点头哦了一声。托雷又说，这几天我在仔细看这一带的地图，我们是否还是采取袭潼关的方法，绕过三峰山，绕到敌军后面，直取边境。完颜哈达必然回军相救，我们半途截击他。董文炳万户长，我让你探的路怎么样了？你不是说有一条小路可以通过吗？董文炳答，对，但是路途遥远，道路险恶，怕是有伏兵。我不知洛英峰如何，但是这条路确实是很危险的。托雷说，当年木花梨太师与我在居庸关受阻，无奈从洛英峰过险隘，一举破了居庸关。难道这条路比洛英峰还要险恶吗？由你引路，兀良合台蒙哥带一万精兵探路开路，明日开始准备翻山工具和粮草，三日后出发。董文炳、兀良合台蒙哥站起来施礼道，遵令。散会后，众人纷纷回到自己的营寨，只有史天泽留在原地不动。托雷看见史天泽不走，心知他肯定是对自己灭金的计划另有打算。目前军中并不缺少能征善战的勇士，缺少的正是这样能够靠智慧获胜的人。顿时他心生安慰。史天泽见托雷也并不离开，反而一直盯着自己，心想，托雷大王一定是猜到了我心里的想法了，自己遇见了明主，也不禁欣喜。等会议营帐只剩下二人，托雷说，走，我们边喝酒边商议。此举正合史天泽的心意，于是二话不说和托雷走出了营帐。托雷、史天泽二人夹桌而坐，一旁的侍女们不断地往杯里斟酒。托雷举杯，以蒙古礼用右手无名指沾酒，敬向天地祖先，然后向史天泽，一路劳顿，喝杯热酒暖暖身子。二人碰杯喝了，托雷说，你我一见如故，我心里的想法你知道，我也知道你对灭金计划有更好的方法，不妨敞开心怀，我们畅饮畅谈一番，你仔细说说。史天泽道，大王豪爽，那我就不拘小节了，我愿把我内心的想法如实汇报给大王。据我所知，完颜守绪皇帝十分疼爱他的三皇子，派到元帅帐前，一是让其展示才华，在皇族中树立威信，以成大器；二是在监视着皇叔完颜哈达。大王俘获了皇三子完颜真，我们可以做些文章，让金国祸起萧墙，不战自乱。从我军中挑选精明的女真汉人士兵，装扮金国人，混入金都汴京，散布谣言。完颜哈达怀有二心，与蒙古托雷大王设计，让三皇子成了俘虏。托雷大王答应扶持完颜哈达成为金国皇帝，所以两军对峙，互不动兵。这样一来，朝野震动，互相猜疑，必引大乱，咱们就可以趁乱用兵。托雷闻听拍掌道， 这个方法好啊。好，这件事情就由你来完成。另外，我让忽必烈与三皇子多多接触，探一探其他的一些底细。托雷又要举杯喝酒，史天泽连忙制止他，哎，大王，你剑伤未痊愈，还是少喝为妙啊。 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。 完颜真受伤被俘以后，一直拒绝蒙古医师给自己治疗，他总是担心蒙古医师会下毒药害自己，先后换了好几个医师，都被他骂出了帐外。这一天，又有一名医师入帐给完颜真疗伤。刚走进营帐，介绍完自己的目的，就听见完颜真大喊道：我不用你给治，你们根本不会治伤，你们这用的都是什么破药，走开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的心思，你们用的都是毒药，想趁机杀了我，我不会上你们的当，出去，都给我出去，我宁死也不会让你们给我治伤的。医师闻听为难地说，用了这奇药肯定会慢慢好的，否则您的伤会危及到你的生命的。不换不换，出去，我宁可死。就在这时，忽必烈走了进来，医师连忙打理道：二王子。忽必烈对医师道：你先退下吧。医师施礼退出。忽必烈来到完颜真床前，喊了一声：三皇子。完颜真惊道：你们蒙古人会说汉语？除此以外，我还会说几句你们的女真语。完颜真闻听，瞪了一阵忽必烈，扭过脸去不理他。忽必烈说：你仔细看看我是谁，我就是那天晚上被你砍伤的人。完颜真转过头来打量着忽必烈：哦，是你？你年纪这么小，吃了我一刀还没有死。忽必烈笑道：呵呵，死了还能站在这儿吗？哼，可惜了，天黑看不真切，如果我看真切了，你的项上人头早就搬家了。哼，这叫长生天护佑我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你是皇子，我是韩侄儿，托雷大王的二王子，我叫忽必烈。完颜真瞪大了眼睛盯了半晌忽必烈，然后说：嘿，我失去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大好机会呀。你是成吉思汗的嫡孙，现在大汗的侄儿，托雷王的儿子。我们大金与你们打了这些年，死伤无数，但是就是没有杀死一个你们的韩子韩孙，太遗憾了。我如果把你一刀砍了，那我可就是第一个杀了大蒙古汗国韩孙的人，我就是见了不世之功。唉，真是天不助我也。呵呵，那为什么天不住你，你知道吗？你那一刀砍得也不轻，但我就是没事。这说明长生天是站在我们这边的。那你能让我看看吗？忽必烈脱了上衣，露出了右肩的伤。完颜真站起来看着说：哼，再往上一点儿，你脑袋就真没有了。 你这伤好得快呀。对呀，我们的医师给我治的。你不听医师的，不好好治伤，你怎么能好呢？哼，我不相信你们的医师。那你不相信我们的医师，我给你疗伤怎么样？你不会往我伤口上下毒吧？得天助的人不会用这样的恶毒手段。来，我先看看你的伤。完颜真以疑惑的眼神瞅了半天忽必烈，终于撩开后衣襟，露出了腰伤，此时已经是红肿化脓了。这时蒙哥进来，一看这情形大喊：忽必烈，你干嘛呢？忽必烈说：我给他看看伤。蒙哥逼视着忽必烈：你为什么给他看伤？他差点把我们都杀了，我现在就杀了他。说完拔出刀举起欲砍完颜真。忽必烈以身体挡住了蒙哥说：哥，你砍他，先砍我吧。蒙哥把刀掷在地上，把自己的上衣撕开，露出了斑斑血迹的羊皮衣，然后把羊皮也给撕掉，露出了几处刀伤，依然阴出着血。蒙哥看完完颜真说：你这个狼崽子，看看，这就是那天晚上你给砍的。如果我不拼命保护我弟弟，你早把他脑袋给砍掉了。我弟弟没给我看伤，却给你看伤，你也不想想，念你是皇子，留你一条命，否则留你干什么？说完气哼哼地走了出去。忽必烈见完颜真似有惭愧之意，赶紧让医师进来，趁机给完颜真清洗伤口。完颜真自知羞愧，侧身躺在了床上。忽必烈指着伤口红肿处对医师说：这里是不是化脓了？是不是要把脓都给挤出来？医师说：挤脓很疼的，我怕皇子受不了。忽必烈授意士兵上去摁住皇子，两名士兵过去摁住了完颜真。医师用手挤脓血，但是却始终挤不干净。忽必烈看见说：除非要用嘴吸是吧？见医师点头，他便说：好，拿清水来，我给他吸。忽必烈向医师递了个眼色，医师会意：皇子，你再躺下吧。完颜真重新躺下后，医师漱了口，用嘴吸完颜真伤口的脓血，吸毕清洗，重新包扎好。完颜真下地，轻轻活动了一下腰，突然给忽必烈跪下了，哽咽道：你非但不杀我，还给我精心治病，此恩如何回报？忽必烈连忙扶起完颜真，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说：你我也算有缘，假如不是因为战争各在一方，肯定会是很好的朋友。不过这不影响你我私下里的交情，我们在一起不谈国事便罢。完颜真用力地点了点头。 听众朋友，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该部作品最新连载于海外文摘2017年1至5期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，录音梦梦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评书联播。